谁追，别多崎岖，才令你心醉。爱是否必紧握，松不得片刻，才不失去。是否我痛洒几次泪，就可换来共对？是否你每天挂虑，才已住情心里？爱是否不必去追，不必相随，而就见欢聚？爱是否不必挂牵，不必心酸，和不必心碎？痛洒几次泪，就可换来共对？是否你每天挂虑，才已住情心里？爱是否不必去追，不必相追，而就见欢聚？爱是否不必挂牵，不必心酸，和不必心碎？